是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很多老听友们来报道，他说早上好啊戴毅，今天暂时没有雨，天气阴得挺沉的，七夕快乐。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呢，在南部的一些地区还是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雨的，所以今天也看了天气预报，14号到15号的时候北京呢是有中雨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末以及接下来的周日的两天时间当中有出行的安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早上的7:0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带你出发。说出节目的名称的时候，又觉得一周的时间没见了，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我将一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看到你们的名字我就开心，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早起。欢迎一下珊珊，刚才打过招呼的小沈 Berry、 Percy、 Patty、 云之晶、夏蛋，还有以及山外有声，念过了 Lily 想改名儿这边还有小书童、张怡、千爱。说句心里话 ，Morning Morning。 窗边绿叶喜爱光芒的新鲜，清晨我都将它转半圈向外面，日月交替着，醒来是新的一天。街上行人往来，有忙也有闲，我穿梭在中间，渺小但熟练，日月交替着，就是在不断改变。天之暗香，雨天之开朗，眼下有清爽的风，留下汗水或覆面。心安，假期能和朋友放空又清闲，日月交替着，我们为美景赞叹。 有时也为不少困难而烦扰，享受钻研总会统统解决掉， 日月交替着，有时也可以自豪。 白面前你们可以说到是情 联盟的一首新歌，叫做《日月画卷》。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周末依然需要加班、需要上班哈、需要努力的充满电量的朋友续上一点电。小夏刚刚跟我说，已经是第三周的周末要加班了，连续上了这么多天的班呢，手里的工作依然感觉还是看不到头。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感受到你的沮丧哈。之前得的奖品就是娃哈哈，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去领，更别说工作日了，周末都没有，感觉内心有一些崩溃，都有点想离职了。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考虑好下家，如果有下家的话，真的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努力和辛苦的你值得更好的，所以还是想给你在电波当中加加油啊。尽管说有些加班是不可避免，但是还是要量力而行，该休息还要说休息的。 眼里洒满了谅解，深情慰藉，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仁慈他不会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在这个早晨听到你喜欢的旋律和律动，你会觉得很开心。张怡说是的，我呢是去屯儿里面采访了，而且呢采访内容会放在今天晚间的娱乐最王牌的七夕特别节目当中来呈现。当然我刚刚也说了，有一些采访内容呢我也会剪辑一部分在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一开始我去采访之前的时候真的有点忐忑，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街采了，而且是问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们他们现在对于爱情啊，对于感情的一些看法，对于仪式感啊，对于七夕啊怎么看。所以在前一两个的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的，但好在都成功的化解了。所以呢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吧。待会儿来听听看具体采访到了哪些很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哈，他们说特别好，真是遇到了一些有趣的灵魂，所以弄得我昨天特别有干劲儿哈。采访完之后又回到办公室剪，然后今早来上班。 Never seen the sun before, lying on the ocean floor. I'm walk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living off the loneliness. I'm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ever knew. Wild blue on a bed of gray. Oh.I found myself when I lost you. Yeah. All the tears I meant to cry dance across the evening sky. And in my sorrow I can seeBelongs to me. Oh,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ever knew. Wild blue, on a bed of gray. Oh, baby, blue, wild blue. I found myself when I lost you. 七夕了哈，农历的七月初七，一个美丽的日子，一个浪漫的时刻，也是很多人有情人哈盼望和期待的日子。所以由衷的希望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家三口，二人世界，或者单身贵族的，都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在有爱的世界里面度过一个温暖的七夕。好了，我的七彩可以亮相了。 三位姑娘，我能耽误你们一分钟时间吗？我因为明天是七夕，我们想问几个问题，采访一下行吗？第一个就被活生生的拒绝了，我再试一下。姑娘，打扰你一分钟。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想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想问问您现在状态是单身呢，还是恋爱当中？ 还没多久。 你觉得对这个七夕有什么期待吗？ 没有什么期待吧，就正常的过七夕嘛。 爱情当中什么比较重要？ 我觉得还是信任比较重要吧。 信任比较重要。 对。 那他会给你惊喜吗？ 会 哈， 会的。 那我祝你七夕快乐。 好，谢谢。 耶，成功了，是一个很帅气的小姐姐，拿着这个哈小商家的小礼物袋，估计在等男朋友。好，我接着去寻找我的采访猎物。祝我好运。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算是吗？ 是。 那相恋多久了？ 两个多月了。 七夕你们打算怎么庆祝一下？ 释放逛街。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你觉得两个人在恋情当中什么比较重要？ 你觉得呢？ 情商， 情商比较重要。那你怎么评判你男朋友的情商？ 没有情商。 能举一个小例子，为什么会觉得他没有情商，还这么牵人的手？ 爱情。 那有什么祝福吗？想送给彼此？ 祝你能早日变白。 男生这样多健康啊！ 是吧？ 那你对你的女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好好学习，然后考研成功呗。 好，考研成功是吧？好，祝你们七夕快乐。 空白通知的世界，人间花火到山巅，有没有做过梦？我不说你会懂，眼中相中在感动，我属于这里，不用去哪里。用我测试未知的距离，用你的游戏有磁场的魔力，不用在意整齐或复杂。 之后加了一首陈伟霆的近期的一首新歌 Dear Future Lover。 哈，云之晶说，虽然短短几分钟，我觉得听完了采访之后，我觉得我要打胰岛素了，哪有那么夸张。很多很甜的，特别恶搞的，特别体现恋人之间这样一种斗智斗勇的状态的，我还放在另外一段采访里面哈。九点到我们再来分享。 深夜里房间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拿工具出来马上修理，无奈地叹了叹气，自己叠好每一件衬衫和毛衣，做得各色料理超无心机。 邻居的那只狗都有了伴侣，那我的在哪里？我都快过保质期，我的超能力怎么我们还没有相遇？请你就速来到我的世界里。 啊，打断一下，庄心妍，男朋友你在哪？这首歌我们稍后听完整啊。 居然之家酷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歌挺逗的，所以很想把它在这一天发完整哈、啊，播放完整哈、啊。男朋友你在哪儿？这是多少人内心当中灵魂拷问。再次有请庄心妍，7:45，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来跟戴艺保持互动和交流。 深夜里，房间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拿工具出来马上修理，无奈地叹了叹气，自己叠好每一件衬衫和毛衣，做的各色料理超无心机，邻居的那只狗都有了伴侣，那我的在哪里？我都快过保质期，我的超能力相遇，请你就速来到我的世界里，神女也想沉溺于爱情。我哦，快过保质期，我的超能力，男朋友你究竟在哪里？上帝超不公平，而我不介意，保持微笑的在未来等你。房间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拿工具出来马上修理，无奈地叹了叹气，自己叠好每一件衬衫和毛衣，做的各色料理超无心机，邻居的那只狗都有了伴侣，那我的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 很佩服这样的姑娘哈，很多时候呢，在生活当中面临很多的困难，在考验着自己，但是依然保持着微笑。她说：“男朋友，你究竟在哪儿啊？也许老天对我超不公平，但是我毫不介意，我继续保持微笑，在未来等你。”所以祝福今天单身的男士女士们哈，依然渴望爱情的你们，加油！加什么油啊，祝你们好运。 打个招呼，早上好。没有点到名的也不要不开心哈，希望你们都好好的度过有爱的七夕。麦浪告诉我说，何为七夕有一个全新的解读，那个夕呢是括弧里面珍惜的夕，他说一夕生我养我的父母，二夕疼我爱我的亲人，三夕血脉相连的手足，四夕知我懂我的知己，五夕帮我助我的贵人，六夕肝胆相照的朋友，七夕辛苦不易的自己，学习了。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哈，浪漫的时刻。其实更多的，如果说我们根据当下的一些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想这应该是不失为一件好事情。所以不管是今天哈单身的，二人世界的，或者说没什么特殊安排的，照常过周末的，都希望你们开心。还有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要再次的向所有收听广播，不一定非得来冒泡哈，哪怕你在安安静静的听歌都可以。祝你们七夕快乐，周末快乐。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留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 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金鱼和母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生有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把血液要看透才解脱。 明天的幸福要靠今天来好好的修，那明天的问候呢要靠今天先来取得联络。黄磊说我就属于潜水员， Hello August。 哦，我想起来了，可能在聊天室当中哈，每一个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新的称谓。很高兴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你打个招呼，也问候一下更多听友，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 今天是七夕节，七夕快乐。 Why am I still here when you're crying on my shoulder? We made it perfectly clear when we said this is over. Yeah, but we always end up going right backThen we mess each other up, just like that. Always perfectly clear, can't go on any longer. I know we said that we should be just friends. I know we said that this time is the end. But here we go again. Obvious to see we're not made to be lovers. Yeah, we say it's one last time, but then we start it all over. I know we said that we should be just friends. I know we said that this time is the end. But here we go again.

这是一款啤酒的广告歌，我反而记住的歌词是什么玩到通宵，什么情况，这有害身体啊。但是说实话，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说会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给自己的情侣还有一个惊喜的七夕的安排，所以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度过周末的时光。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来报道的无糖咖啡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他问我说七夕的氛围妆容有没有学会，我这么早起来上班的有什么妆容可谈呀，能洗脸洗漱刷牙出门吃上早餐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乞巧以前呢是说，就是古时候是乞求技艺智慧之巧的意思，说古代七夕的时候呢，女性们会向织女星啊来祈求自己能够用一双巧手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这就够了。 Fever, You got fever Cause you had too much fun with someone who now is gone and can't take care of you. Fever, you got fever, driving around on your scooter in Christmas time.With funky clothes that don't take care of you. Now you feel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Fever.In return for taking care of that same one who now is gone and can't take care of you. Fever, I got fever too, of a different kind. It makes me want, it makes me crave.Almost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and I feel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喜欢一直在自己的车里面循环反复听的一首歌，来自于便利店国王 Kings of the Convenience Fever。 8:09八点档的带你出发，继续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来自于Tanya蔡健雅，离线地图。哦，Tanya最近的新专辑就是完全的放出来了，前天已经正式上架的全新专辑名字叫做 Depart， 找机会我们来听。 难得天特别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折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 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才够酷够炫。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yeah、感觉不太远，说不完欢笑声过门声将车厢都关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到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迅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甩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小步追随音乐节目，可爱的可恶，陪你望舒风旋转满足。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大步大步快步快步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弯都难度天度也呵护，狂奢幸福无需眷顾，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傻乎乎，秒针飞到水里，随音乐起舞，可爱的可恶，呜，秒针 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却挂着泪两行，总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 叫我心慌。昨天的潇洒少年啊，今天又变成大神呀，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个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左右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做点好运。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 这个版本的出价吗？哦，这个掌声哈，这个尖叫声就证明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其实我注意到这个姑娘是在跨年晚会上，是在 B 站的跨年晚会上的时候，她唱了一首《相见在武汉》，所以那会儿就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是那种毛茸茸的质感。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夏天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再次看到陈文飞的时候，她选择翻唱了一首老歌，我先不说什么老灵魂之类的，就觉得这种温暖的声音，把一首在二三十年前的歌穿越了时空带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让很多年轻的人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期待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陈文飞的出嫁，这里是带你出发，继续来听夏日入侵企划。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浪潮起落，匆忙人群与月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心如夏晨，呼吸缱绻炙热，是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斑驳，恍惚中难以捉摸，空 和陈留的轮廓让潮起落，匆忙人群中 间

在8:34的时候继续通过电波来问候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今天七夕节，祝你们周末快乐，七夕快乐。刚刚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新闻和消息，在7:02的时候推送的，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七夕佳节，有不少的准新人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寓意美好的日子里面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因为赶上了星期六，又因为受到了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有一些城市呢可能没有办法为爱加班，但是天津、广东的汕头、陕西的西安，还有四川的成都等地，多个婚姻登记机关都是为爱加班的。不知道今天北京有没有为爱加班啊？祝愿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有爱的周末，有爱的七夕。Lenny, up to me. 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聊天。我是戴毅，继续来听歌。 Glancing a kid, wishing they was dancing a jig here with this handsome kid. Sick a cigar right from Cuba Cuba, just bite it. Just for the look, I don't light it. Ill way to ammy on the hands, they all play. Give it up, jiggy, make it feel like foreplay. Yo, my cardio is infinite. Ha ha, Big Willie style's all in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Getting jiggy with it. What? You on the ball with your kid? Watch your step, you might fall trying to do what I did. Mama, mama, I'ma come close side in the middle of the club with the rubber dub. No love for the haters. haters, the haters mad cause I got floor seats at the Lakers. See me on the 50-yard line with the Raiders. Met Ali, he told me I'm the greatest. I got the fever for the flavor of a crowd pleaser. DJ play another from the prisoners, sure highness. Only bad chicks riding my whip. South to the west, to the east, to the north. Bump my hips and watch them go off, but go off. And yes, ye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in the winter order. Summertime. I makes it high, getting jiggy with them.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850 IS if you need a lift. Who's the kid in the drop? Who else will slip? Living that life, some consider a myth. Rock from South Street to 125th. Women used to tease me, give it to me now nice and easy. Since I moved up like Georgia Wheezy. Cream to the maximum, I'll be asking them. Would you like to bounce with your brother that's platinum? Never see Will attacking them. Rather play ball with Shaq and them. Flatten them, like getting. Thought I took a spell, but I didn't. Trust the lady of my life, she hitting. Hit her with a drop top with the ribbon. Crib for my mom on the outskirts of Philly. You trying to flex on me? Don't be silly.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Will Smith, Getting Jiggy With It。昨天呢，在晚间节目当中，因为是要准备过七夕了嘛，所以互动问题就聊的是偶遇哈、啊，不知道大家想要偶遇谁？因为放这首歌就想到了我曾经是在东三环的威斯汀酒店，正好是有一天约人去谈事儿啊，在那儿喝一个咖啡，正好赶上 Will Smith 住在那个酒店里面啊。当时他有一个活动啊，周边有很多个高很壮的这个保镖，但他人真的很 nice。就是跟他打招呼啊 say hello 他都会有回应，所以那算是我一次印象深刻的偶遇，就特别遗憾没能要个签名啊。聊到了昨天去三里屯采访的事情呢，也是因为觉得本身是想考虑今天是正好在晚间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人呢就蹲守在三里屯啊，然后做一个场外的连线。但是后来想了想，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场内的连线时间我们不一定能够准确到几分几秒几点钟哈、啊，而同时呢，如果说你要是抓到了特别合适的路人朋友哈、啊，年轻的情侣们来配合采访，可能需要人家在原地等很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多少会耽误人家过七夕，会影响人家的一些安排，甚至可能会额外的给他造成一些紧张感不安。所以我觉得还是提前以采访的方式哈、啊、剪辑播出。我们在七点档的时候听了一段采访啊，我们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对于七夕还是很有热情的哈、啊、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啊传统的佳节到来之际的时候，给彼此送上了一份很温情的祝福。还有一段采访待会儿会在九点档的时候播出，所以我稍微不厚道的哈，哎呦碰着话筒了，稍微不厚道的邀请你继续锁定一下北京乐广播哈。稍后我们在九点档一回来之后听完歌，我们就来分享那个现场的采访。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 Ronnie 打个招呼哈。我不知道你是在上海收听还是这次来北京加班出差来听广播。他说要谢谢你在这个节日里面加班括弧正常上班，对，因为周末的时间当中一周只有短暂的两天六个小时可以再带你出发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歌，所以我也非常的珍惜。他问的问题呢，16号星期一正常上班啦，来听首重新改版的翻版的演唱哈，来自于落日飞车，翻了一首四大天王之一的 Andy 老道瓦的忘情水，有请落日飞车。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 常坠痛时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迎面而来，而且呢，你在听他们这样的一个演绎的《忘情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脑海当中浮现一些画面，这个画面就因人而异了哈。谢谢张怡告诉我说，今天北京的婚姻登记处也是为爱加班呢，只要预约了今天就可以，等于是提前要预约哈。也是因为疫情的管控，肯定不会开放预约太多的人数，很多情侣也是先下手为强啊，是这样的，新人们真的是要提前的预约，所以还自己在这里线上啊送上我对他们的祝福，好事成双啊。好，继续听首老歌， Alex 杜杜德伟，献上我的心。 I will be watching you, baby. 祝德伟献上我的心一首老歌，邀请你来关注一下改版的听听 FM 啊，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很多人可以一次听得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来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跟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而下载呢，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还能走多远呢？这里是带你出发，想走多远就能走多远。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想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不经意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心。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等

七月初七，七夕节。所以今天呢，鲜花的价格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略微的上浮？有没有今天或者提前就订好了花的朋友，可以告诉给我哈。 一朵花。 也有人专门买一枝花的，一枝花可能代表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好，继续来听首跟花有关的歌，《中二少女养花记》。待会儿是什么？待会儿我们就来听昨天我去三里屯的这个偶遇的接彩了哈。有请白百合带来这首《中二少女养花记》。 夕阳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啦，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啦，转手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啊，可你看我放了十几片也没救回我的百合花，我的花呀蔫掉了，至少你见到它是这样，哎呀呀，夕阳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85块钞票完蛋了，传说中的花期没戏了，欲哭无泪心儿稀碎碎，花间叔叔的歌声漫步飞，我的花呀喝了啤酒它蹦擦擦，我的花呀蔫掉了，至少你见到它是这样，我的花呀曾绽放，我每天都会浇水啊，我的花呀蔫掉了，原来我叫的是小二啊，哎呀呀，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 那么怦然心动，如此失踪还介意的勇气，你的爱并不懂，你对我情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浮现假期，幸福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I can't push through a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I can't push through a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我们是北京乐广播，想问您现在的个人状态是有恋情还是单身状态？ 对，有恋情。 谈多久了？ 3-4年了。 那明天打算怎么跟女朋友过七夕呢？ 也应该也会出来玩吧。 出来玩一玩。 对。 那你觉得她会期待你给她惊喜吗？ 应该会。 那想问一下，你们在爱情当中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三观吧，对大家。 三观。 对对对，大家的未来想法一致，这、就是比较重要的。 好，谢谢你。七夕要做个采访。 好， 谈恋爱了，谈了多久呢？ 半个月。 半个月的谈恋爱，久。七夕有什么期待吗？ 没什么期待。 会和恋人一起过，还会跟小姐妹一起过？ 爱是跟恋人一起过哈。 你觉得两个人爱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理解。嗯， 哎，三里屯还是很不错的哈，大家还很热情。 打扰二位一下下，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就简单问几个问题，比如说 我被拒绝了。那个小帅哥， 嗯，我想问问您现单身还是有恋情？ 有对象。 有对象。 嗯，他不在北京，然后就买了点礼物送来了。 已经寄过去了是吗？ 对。 那能知道你给他送了什么礼物吗？ 项链。对。嗯， 他开心吗？ 他自己挑的。 就是只是你给他付个款是吗？ 主要我挑的都 不喜欢。 对对对。 想问问你，就是你能接受姐弟恋吗？ 嗯，可以接受。 谢谢你。是七夕，想问问妹子，你现在的就是恋爱状态是什么样？单身呢，还是有恋情？ 单身。 期待就是有一个男孩出现吗？ 不期待。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期待？为什么 一个人过得很好是吗？你怎么看待一见钟情呢？ 他不就是长得好看，所以才一见钟情吗？长得不好看谁看呀？ 你怎么看待姐弟恋？ 姐弟恋 比你小的你能接受吗？ 也行，但是我没钱，我不养。我不姐弟恋。 就是如果说姐弟恋的话，单纯出于感情是 OK 的。 对，但是因为你现在 要多付出， 多付出，所以这个时间成本是有的，是不可能等的。 你很清醒，清醒。对对对， 一直都挺开心的。 一见钟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那种荷尔蒙爆发吧， 心动， 对，心动。 那想问问你们相恋多久了？ 三年多。 三年多了。那明天是七夕，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打算天气好吧，可能一起去欢乐谷。 怎么看仪式感？ 仪式感，我觉得这个就无论在一起时间长短吧，可能就是仪式感，可能就会增加两个人的这种粘性、新鲜感，对，还是挺好的。 姑娘说说仪式感， 你有仪式感吗？ 有仪式感吗？ 嗯，那问问姑娘啊，你怎么看待？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姐弟恋， 长得帅不管年龄， 没关系是吧？ 没关系，长得帅就可以。 可以。你男朋友很帅啊。 我没戴眼镜的时候看上的他 们。哎，你们两个是我今天采访当中相恋年头最久的。 可能因为没早遇到您，早遇到您可能采访完之后就 开玩笑。这个男孩特别可爱，两个十一月份的人啊，斗嘴斗的我都尴尬了。就是采访后来说早遇到你采访，要是这个早遇到你的话，估计马上散了。就是我赶紧逃走了。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我又博感伤，奇怪那一片景象。 家。 问问，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哦，我都忘了这个尾奏的部分还有这一段哈，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哈。昨天去了三里屯采访，然后呢，采访当中有这么一段，我把它放在了当做一个彩蛋出现。我遇到了900啊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当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主持人朱露，因为我们都戴着口罩啊，我就在三里屯里闲逛，然后找不同的采访对象，有年轻的小姐妹哈、啊，有情侣，有单身的，就单独走来走去的一些男士或者女孩，所以正好碰到两个小，就小姐妹在逛街的时候，我就走过去了，我说你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做一个接彩，我就看对方的眼睛越瞪越大，那一瞬间我发现我这个人我认识，就是刚刚听到那一段，我朱露。所以这个偶遇很有意思啊，所以把它当了一个彩蛋放出来。我觉得在昨天采访的时候，更多的朋友对我展现出了一种善意，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赶时间，所以没有办法接受采访，我能够感觉出来大多数人还是带着一种好奇和愿意配合，想听听你会对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采访了几个之后，我发现我要快速的告诉给他，我不是什么发型设计师，我不是什么你好这个星探哈、啊，我就是单纯的因为明天要七夕了，想看看大家现在年轻人，当代年轻人对于七夕怎么看，对于仪式感怎么想，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很注重仪式感和情绪表达、情感表达的日子，大家会怎么样来对待？所以大家听到了我的一个问题的大概的内容和方向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还是很配合的。所以再次要向这些我不知道名字的素人朋友们在电波当中表示感谢，希望你们七夕快乐。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 When it's good, when it's bad, yeah you got me. Not alone in this town, 'cause you make me feel. Anytime that I call, you'll be ready. Anytime, anytime. And when I turn around, I see you there. You got a way to make a problem disappear. Up to the clouds, I'm spinning round. And now you know why. 'Cause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feel lov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now. No,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feel down when you're in a super good mood now. Hop in my 风凛冽说这样天气适合去划船，飘在水面上追剧，什么鬼？ 管你今天过不过七夕，这首 Good Moon 都希望带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诺诺，没错，你找对了互动平台，就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今天加班，没有办法给女朋友一份来自于七夕的惊喜，但是呢，还是送去了一份礼物，通过闪送的方式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希望女朋友看到玫瑰之后会很开心。我觉得，哎，我突然想下来那个画面哈，我觉得在她打开。不用打开了，就是鲜花包装好了嘛，对吧？一看就是一束花那个造型，我还打开什么？我们好像想象到了在这个城市当中奔忙的青年人，很美好的爱情的一种表达。所以祝福你哈，七夕快乐！希望他有空也可以在早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Silence takes over, to say there's endless possibilities in the moves we can make. Your kiss is giving every indication. If this heart of mine is right,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the stars are gonna shine to lovers in love. And when the moon gonna find us together in a love that's just begun.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two hearts are gonna fly to the heavens above, and we get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Let's take a slow and easy ride. Just lay back and let love take us over. There's magic here with you and I, and it's gonna take us all the way. Let's find some kind of deeper conversation. Darling, if it's right,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the stars are gonna shine. Find us together in a love that's just begun.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two hearts are gonna fly to the heavens above. We'll get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A night like this may never come again. 野风凛冽说这个漂在水上看剧这事儿啊，我估计是开玩笑，但是确实聊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可以弥漫回溯一下八九十年代那些经典的欧美的情歌，所以我刚才一下想到这首 Peter Bryson 和 Kenny G 合作的 By the time the night is over 哈，到了夜晚结束的时候，浪漫都没有办法停止，

想你了、路边的情侣太招摇了，哎呀，又想你了，外套口袋里它空荡荡，哎呀，再分开不到一天，相隔了整个世纪，贝多芬也在哭泣，哎呀，少了你天黑了，肯德基也不想了，原来是想你了，哎呀，哦，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号 啊，不是，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没有。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哎呦，恋爱当中的这个女生的小心思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不管恋情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爱情刚刚萌芽的时刻哈，总是小心翼翼的，幸好有人能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所以这样的故事期待你在听歌的时候愿意的话有人说我是月老，有人说我是拆弹专家，把你的故事告诉给我，我适当的分享哈，我这个嘴还是有把门的。陈奕迅故事， 这是一个科学家探索宇宙存在论的故事，他坐在轮椅写下黑洞的名字，这是一个离婚夫人坚持梦想成真的故事，他一边抚养女儿一边创造奇迹，命造一世，你有兴趣的事给我一块就让你知，这些故事都很便宜，这是一个男人在战场上失去右手的，他实现大多数人奉行的主义，出生入死成全了历史，摇滚歌手吞枪自杀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关于涅槃的谜题，你有兴趣的事像这样的好奇不奢侈，这些故事都很便宜，那个想认识，这是一个关于一家六口彷徨失业的故事，可是他们都善待自己的城市，也寻找美食的故事，在那里有家买的盐酥鸡很好吃，耶、想不想吃， 们的听友野风凛冽说，漂在水上看剧，去划船，还真有人今天打算去划船哈。坐在后排座位上听着 Coco 阿姨放的歌的朱小弟，希望你今天和爸爸妈妈出门啊，一起玩，玩得开心。接下来听你听一首《最美中轴线》当中的《雨燕回正阳》。 笑在脸上，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可以不够大方，但不能虚伪装，带上我的倔强到未来的远方。别人说的想法听一听就好，不喜欢就全忘掉。可以放肆疯狂，但一定要善良，追着自己的梦，做自己的对手。如果拥有感动，别忘了歌颂，带我到长大以后。世界并不讨厌，时代会因你而踏遍，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嘲笑你跌倒，跌起的微笑，横冲直撞，穿越风暴，总会飞到星空之上。再卷起浪潮，是热时光， 自己的梦，做自己的对手。如果拥有感动，别忘了歌颂，带我到长大以后。世界并不讨厌，慷慨包容一切，明天依然少年。这个时代会因你而特别，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嘲笑你跌倒也记得微笑，横冲直撞，穿越风暴，总会飞到星空之上。做一片海浪到天涯海角，等下次我再卷起浪潮，炽热时光，自由荡漾，总会成为我自己的。飞更高，嘲笑你跌倒也记得微笑，横冲直撞，穿越风暴，总会飞到星空之上。做一片海浪到天涯海角，等下次破晓，再卷起浪潮，炽热时光，自由荡漾，成为我自己的形状。 听歌的时候好像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又追了一个年轻的一个什么真人秀综艺节目，但实际上我最近开始看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哈，明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刚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少年时代。高丽娃说，今天这个七夕节是不是有理由可以听一听沈以诚的情书了？九七四真的从来不缺沈以诚哈，如果你们想听请扣一，我来准备一下。扣 play higher power。 Sometimes I just can't take it and it isn't alright. I'm not gonna make it. And I think my shoes untie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And I'm not playing right. Just in a call I might kill me. Till you tell me I'm a heavenly phone. So hold tight. Come on. Come on. I go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sh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Electric. This b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sparkling like the universe connected. And I'm buzzing night after night after night. This joy is electric. This j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circuiting through. I'm so happy that I'm alive. Happy I'm alive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Cause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听哈，但是呢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持反对意见那一位呢，我来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大家可以听一下刚刚看到的新闻。七夕节朋友给我点了个唐僧，这是什么鬼？我看了一下哈，说这年头什么服务都有，应该是呢有他的好朋友给他从这个请了一位就是微信上的好友，添加他的好友之后呢，这个头像是唐僧的人就开始说，施主麻烦你通过一下，我是你的朋友，我已经点的唐僧。然后这唐僧开始碎碎念了，说施主谈恋爱是人生大事，此事不可儿戏，钱够自己花吗？够养两个人吗？实在无聊的话请去多看看书。然后这个被添加这个唐僧这个人就没有回他，然后到下午四点多，这个唐僧又在碎碎念说，施主有在听吗？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善待自己，你可以敷衍我烦我，但是你不能把人生大事当作儿戏，不能不听我的劝，现在对恋爱还有想法吗？施主施主施主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新闻哈，叫七夕节朋友给我点了个唐僧，这个好朋友也是为他操碎了心哈，希望这位施主不要烦。好了，这首歌即便出现次数太多，但是因为它是跟爱情啊，跟人间最真挚的情感有关系的，所以有请沈以诚《情书》。 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施主你回我一下呀，施主不要不理我，作业做完了吗？是在上学还在上班啊？绩效完成了吗？我在呢，我忙，我上班呢。哦，那贫僧先下班了啊。 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 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无糖咖啡跟我的感觉一样哈，如果真的有唐僧添加我备注的话，就是添加我成为我的好友，我肯定会说我没有让朋友帮我点唐僧肉吃啊。但是这个唐僧回复是，我是取完经回来的唐僧，不是被抓走的唐僧，好吗？所以感谢那些操碎了心的朋友哈，这个很有意思。Stupid feeling. Every time I'm feeling low, why do I self-medicate? Drunk texts that I can't take back. Yeah, my heart's seen better days, but I'll call back anyway. I don't know how to fall for somebody else. I wanna be what you need. I got all my emotions stuck on the shelf. It's like I'm losing a part of me. For you it's easy to hurt my stupid feelings, but when you keep on leaving, don't tell me everything is said and done, 'cause I hate it. Lonely is overrated. I'm over feeling faded. So sick of falling in and out of love. 三个小时过得真的很快，看到了好多朋友来跟我 say goodbye 哈，知道我快要说结束语了。小闪 Mary Ronnie Lily 勾里娃悠闲自得静哈，梦洁，谢谢大家三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野风凛冽想听的那首夏日浪漫，我明天吧。今天手边没有准备这首歌，他说在拥堵的京城高速上面格外羡慕时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党们，骑友们今天真的很舒服，天气不错。好了，这首歌来自陈梓潼，不需要男朋友。一个人今天也要好好的过有爱的节日哈，希望你们周末快乐。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戴毅，明天早上七点见，拜拜。